有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照见我的两端，在心上却不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路太长追不回娘。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想你后又忍不住回想。像兰花一路跌跌撞撞，你的捆绑无法释放。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我越慢越觉得孤单。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路太长怎么不长。 何处？ 心弹指一目，人能仰望就是幸福。谁懂得追寻的孤独，爱始终飘渺虚无，我始终一步步忘了归途。我不停不停付出，不忘了忘了结束，一直的不哭。昨天太多伤心刻骨，我爱你怎会是盲目。我不断不断陷入，太过太过在乎，想把你留住，看不到爱情的归宿，心永远不会依附，不会满足。星星弹出烟雾，人能仰望就是幸福。谁懂得追寻的孤独，爱始终飘渺虚无，我始终一步一步忘了归途。我不停不停不停忘了忘了结束，一直的苦。昨天太多伤心刻骨，我爱你怎会是盲目。我不敢不敢陷入，太过太过在乎，想把你留住，看不到爱情的归宿，心永远不会平静，不会满足。

教会怎样为你心爱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看别的一桌的女生个个没有钱忍不住翻身偷偷开语言你等不等就翻脸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感人既然说过要让你翻脸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我还是爱你的那是什么人生不要在心里偷偷算计你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像你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偶尔一点爱人心你说来听听有你这一定不要再挑剔有爱就要欢喜 自己就要让嫉妒清醒 起再多给我一份力气，不该这样先交出自己，就要让嫉妒清晰。我最最最的夜里夜夜夜是山，我遇到我无力逃避，分分分离是你，冷冷冷却感情，我真的只能爱你。我渐渐渐无聊你，不不不愿靠近，我不爱嫉妒的自己，重重重复伤心，慢慢慢回身体，你的爱这么容易。我醉醉醉在夜里夜夜夜是想你，遇到我无力逃避，分分分离是你，冷冷冷却感情，我真的只能爱你。我渐渐渐无聊你，不不不不愿靠近，我不爱嫉妒的自己，重重重复伤心，慢慢慢回身体，你的爱怎么容易，我嫉妒你。 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七，排列五，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心负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 不怕工作汗流浃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回头只有一回，而10年只有你的笑颜。放了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我是真的改变，但没有恋爱要求你等一个位置点。自恨自己爱冒险，强棒英雄的

见过我，只是让我蒙着 妥协，一离开就后悔，因

想有人相信我一定爱到某种绝境，痛也痛到